由于王守仁的心学大量传播，特别最为激进的是泰州学派，狂的没一边，什么孔子孟子三纲五常，那都是放屁假道学。总而言之吧，打倒一切权威，藐视一切准则，封建礼教也彻底废了，性解放潮流呢是席卷全国呀。按照二言的说法，女人离异再嫁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啊。青楼妓院如雨后春笋，言情小说极其流行，涌现出许多优秀作者和忠实的读者群。今天流传下来的所谓明代艳情文学，大都是那时的产物。说到这个份上，我也无话可说了。自然经济，这是纯粹的自然经济。万历年间的真相大抵如此，一个政治纷乱、经济繁荣、文化灿烂、生机勃勃的世界。然而这个世界终究被毁灭了。毁灭的起因是一个人，这人的名字叫李成梁。李成梁是个猛人，还不是一般的猛。他出生于嘉靖五年，世袭铁岭卫指挥佥事，算是高级军官，可到他这辈儿混得相当差劲啊，家里能卖的都卖了，非常穷，穷得连进京继承官职的路费都没有。那么他本人呢，也混得很差，直到40岁还是个穷秀才，后来找人借钱，好歹凑了个数，这才捞的官位，还真不是一般的惨。但此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。当时的辽东很乱，虽然俺答部落改行做了生意不抢了，但其他的部落看俺答发了财啊，自己又没份儿，更不消停，一窝蜂的来抢，什么察罕部、泰宁部、朵艳部、王杲部，乱得一塌糊涂啊，以致10年之内明朝竟然有3位大将战死。然后李成梁来，然后一切都解决了。这个打仗啊，实际上和这个打麻将差不多，排兵布阵，这叫洗牌掷骰子啊，就是开打，战况多变，就是不知道下一张摸什么牌。而想要赢牌，一靠技术，二靠运气，靠死运气，怎么打怎么赢，所谓福将；靠死里打，怎么打怎么赢，所谓悍将。李成梁应该是福将加悍将。隆庆4年，李成梁到辽东接任总兵，却没人办交接手续，因为前任总兵王守道是被蒙古人干掉的。当时的辽东形势很乱，闹事的部落很多，要全列出来呀，估计得上百字。大致说来，闹得最凶的有如下几个。蒙古方面是察罕部首领土蛮，泰宁部首领速八害，朵艳部首领董狐狸。女真方面，建州女真王杲部，海西女真叶赫部，哈达部首领清加努孟格布鲁。那么这些名字很难记，也全都不用记啊，因为他们很快就会被李成梁干掉。以上这些人中，最不消停的是土蛮，他的部落最大，人最多，有10几万人，比较团结。具体表现为抢劫时大家一起来，每次抢的时候都是满天烟尘铺天盖地，明军一看到这些人就跑啊，压根无法抵挡。所以李成梁来后，第一个要打的就是这只出头鸟。自从李大人出马后，土蛮就从没舒坦过。从万历元年起，李成梁大战5次，小战20余次，基本上是年年打，月月打。总打仗不奇怪，奇怪的是呢，李成梁每次都打赢。其实他的兵力很少，也就1-2万人。之所以每战必胜，大致有2个原因。首先呢，是技术问题。 他属下的辽东铁骑每人配发三烟火铳，对方用刀，他用火枪，明明白白的欺负你。其次呢，是战术问题。李成梁不但骁勇善战，还喜欢玩阴招。对手来袭击时啊，准备大堆财物摆在外边，等蒙古人下马抢东西，他就发动攻击啊。此外呢，他还不守合同，经常偷袭对手。靠着两大优势，十年之内他累计斩杀敌军骑兵近万人，把这土蛮折腾的是奄奄一息。看到这段史料，再回忆起他儿子李如松同志的信用问题，不禁感叹呐、啊：“哎，家庭教育啊，是很重要的。”土蛮歇了，泰宁啊也很惨，被打得到处跑不说，万历十年连首领速八害都中了埋伏，被砍了脑袋。蒙古休息了，女真精神了。要说这女真呢，是世代居住于明朝辽东一带，到万历年间主要分为四个部落：海西女真、建州女真、黑龙江女真、东海女真。这个黑龙江和东海这两拨人呢，一直比较穷，吃饭都成问题，连抢劫的工具都没有，基本上可以忽略。而最让人头痛的是建州女真。当时的建州女真呢、啊，头领叫做王镐，这人用今天的话说是个给脸不要脸的人。他原本在这里当地主，后来啊这个势力大了，明朝呢就封他当建州卫指挥使，官位可不低呀、啊。这人不满意，自封当了都督。王镐的地盘靠近抚顺，明朝允许他和抚顺做生意，收入很高。那么这个人不满意，又杀了抚顺的守将，非要去抢一把。因为他经常不满意，所以李成梁对他也不满意。万历元年找个机会打了一仗，开始明军人少，这个王镐呢占着便宜，于是他又不满意了，拼命的追，追到后来啊进了李成梁的口袋，又拼命的跑，从建州跑到海西。李将军也是个执着的人，从建州追到海西，王镐束手无策，只能投降。投降后部下大部被杀，他本人被送到京城寡了。但在乱军之中有一个人跑了，这个人呢叫阿台，是王镐的儿子，十年后祸患即由此而起。建州女真完了，下一个要解决的是海西女真。海西女真中有一个被解决的是叶赫部，应该承认一点，李成梁除掉叶赫部的方法是相当无耻的。万历十一年呢，叶赫部的首领贝勒卿加奴率2000余人来到开原，准备进行马氏贸易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他们将用牲畜换取自己所需的各种物资，高兴而来，满载而归。过去无数次他们都是这样做的，然而啊这次不同了。当他们准备进入开原城时，守城的明军拦住了他们：“你们的人太多了，不能全部入城。”卿家奴想了一下，回答道：“好的，好的，我只带300人进城。”但当他入城后，才惊奇地发现这里没有商人，没有小贩，没有拥挤的人流，只是一片空地。然后他听到了炮声，炮声响起的同时，城内的李成梁下达了攻击令，数千名明军蜂拥而起，短短几分钟之内，卿家奴和300随从全部被杀，城外的明军也很有效率，叶赫部只跑掉了440人。然后是哈达部，相对而言呢，这个哈达部人数少，也不怎么惹事儿。那么李成梁本来也没打算收拾他们，但不幸的是，哈达部有个孟格布鲁，这个孟格布鲁又有个想法，和叶赫部联盟。这就有点问题了，因为李成梁先生的目标并不是蒙古，甚至也不是女真，他选择敌人的唯一目标就是强大，强大，强大到足以威胁帝国的程度，就必须消灭。 本着这一指导原则，李成梁偷袭了哈达部，将部落主力歼灭，解决了这个问题。自隆庆四年至万历十九年呢，在22年的时间里，李成梁把辽东变成了净土，并不干净，却很安静。如果各个部落团结，他就挑事儿；挑出矛盾后，就开始分类，听话的就给胡萝卜吃，不听话的就用大棒。多少年来呀，他作战上百次，大捷十余次，歼敌十多万人，年年立功受奖，年年升官发财，连戚继光都要靠边站，功绩彪炳，无懈可击。除了万历十一年的那一场战役，万历十一年李成梁得到了个消息，阿台出现了。从战火中逃离的阿台，带着对明朝的刻骨仇恨，开始了他第二次创业。经过十年不懈的杀人抢劫，他成功的由小土匪变成了大强盗，并建立了自己的营寨，继续与明朝对抗。对付这种人呢，李成梁的办法有，且只有一个。万历十一年二月，他自抚顺出兵，攻击阿台的营寨。攻击没有想象中顺利，阿台非常顽强，李成梁呢竭尽全力，放火强攻是全用上了，竟然未能攻克。无奈之下，他找来了两个帮手。那么这两个帮手实际上是帮他带路的向导，一个叫尼开万兰，另一个叫觉昌安。那么这两位都是当地的部落首领，所以李成梁希望他们出面去找阿台谈判，签个合同把事儿了结了。当然了，遵守不遵守合同那就另说了，先把人弄出来。两个人就这么去了，但是李成梁疏漏了一个重要的细节，动机。同为建州女真呢，这两个人有着不同的动机和不同的身份。尼堪外兰是附近的城主，之所以帮助李成梁，是因为除掉阿台他能够获得利益，而觉昌安跑过来只是为了自己的孙女，阿台是他的孙女婿。那么当两个人来到城寨下时，不同的动机终将导致不同的行为。觉昌安对尼堪外兰说，我进去劝降，你在外边等着，先不要动手。尼堪外兰同意了。觉昌安进入城内，见到阿台开始游说。很可惜啊，他的口才实在不怎么样，说的口干舌燥，阿台压根儿就没反应。时间不断逝去，等在城外的尼堪万兰开始不耐烦了，但他很明白啊，觉昌安还在里面，无论如何不能动手。正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李成梁的使者来了，只传达了一句话，为何还未解决。对李成梁而言，这只是个普通的催促，但这句话在尼堪万兰的脑海中变成了命令。他之所以跑来，不是为了觉昌安，更不是为了阿台，只是为了利益和地盘，为了李成梁的支持。于是他打算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。他走到城寨边，用高亢的声音开始了自己的谈判。天朝大军已经到了，你们已经没有出路，太师有令。这个太师啊，就指的是李成梁，若杀掉阿台者，就是此地之主。这是一个谎言，所谓封官许愿是尼堪外兰的创造。因为李成梁虽不守信用，但一个小小的营寨打了就打了，还犯不着许愿开支票。但事实证明，人穷志短，空头支票也是很有号召力的。应该说游牧民族是比较实诚的，喊完话后没有思想斗争，没有激烈讨论，就有人操家伙奔阿台去了。谁先砍的第一刀无人知晓，反正砍他的人是争先恐后，络绎不绝， 最后被乱刀砍死，连薛成安也未能幸免。虽然城外的李成梁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他知道该干什么，趁乱带兵杀了进去。因为他并不知道倪堪万难的那个合同，所以他就没有什么顾忌，办事也绝了点。城内共计2300人，无一生还。和薛成安一起进城的还有他的儿子塔克士，同样死在城里。不过对于李成梁而言，这实在无关要紧，多死个把人无所谓，在他的战斗生涯中，这只是一次微不足道的战斗，打扫战场，捡完人头报功，回家睡觉。倪堪万难倒是高兴，虽然薛成安是惨了点儿，毕竟讨好的李成梁也算大功告成，但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，有一个人已经点燃了火种，燎原冲天的烈焰终将由此而起。他是薛长安的孙子，他是塔克士的儿子，他的名字叫做努尔哈赤。努尔哈赤很气愤，他应该气愤的，他的祖父父亲死了，而且死得很冤枉，看起来李成梁害死了他两位亲人，实际上是五位。如果你还记得，薛长安所以入城是为了阿泰的妻子，自己的孙女，当然也就是努尔哈赤汤锦，他也死在乱军之中，这是第三个。而阿台自然就是努尔哈赤的堂姐夫，他是第四个。然而他和努尔哈赤的关系远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。嘉靖38年，努尔哈赤生于赫图阿拉，他的祖父觉长安和父亲塔克士都是女真世袭贵族，曾任建州左卫指挥使。滑稽的是啊，虽说家里成分很高，努尔哈赤的生活档次却很低，家里五兄弟他排行老大，却很像小弟儿，从小就要帮着干活啊，要啥没啥。这个原因很简单呢、当时的女真部落大都穷得掉渣，所谓女真贵族虽说是不掉渣，但也很穷，所以为了生计啊，小时候的努尔哈赤曾到他的外祖父家暂住。他的外祖父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王镐。现在啊，先洗把脸啊，整理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。努尔哈赤的母亲是王镐的女儿，也就是说阿台是努尔哈赤的舅舅，但是阿台又娶了努尔哈赤的堂姐，所以他又是努尔哈赤的堂姐夫。哎，这还好，要是换到努尔哈赤他爹塔克士这辈儿，哎，就更乱了，因为阿台既是他的侄女婿，又是他的小舅子。这个乱是乱了点啊，考虑到当时的女真族的生存状态，反正都是亲戚，也算将就了。你应该能理解努尔哈赤有多么悲痛，在李成梁的屠刀之下，他失去了祖父薛长安、外祖父王镐、父亲塔克士、堂姐，这个名字咱们没有查到，以及舅舅阿台啊，这个舅舅阿台呢兼堂姐夫。悲痛的努尔哈赤找到了明朝的官员，愤怒地质问道：“我的祖父、父亲何故被害？给我一个说法。”明朝的官员倒还比较客气，给了个说法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呀，我们不是故意的啊，误会，误会。”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

明朝的意思很明，被人死了，给点补偿费，你走人吧。客观地讲，这笔补偿费实在有点低，似乎无法平息努尔哈赤愤怒。然而他接受了，他接受了所有的一切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。然后他召集了族人，杀死了一头牛，举行了祭天仪式，拿出了祖上流传下来的13副铠甲，宣布起兵，收了赔偿金再起兵，和收了钱不办事儿，似乎那是异曲同工。但无论如何，努尔哈赤向着自己未来迈出了第一步。这一年他25岁。按照许多史料书籍的说法，下面将是努尔哈赤同志的光辉创业史：先起兵杀死了尼堪外兰，然后统一建州女真，打败海西女真，最强的叶赫部落。至万历46年，统一女真。最后是基本类同的几句评价：非常光辉，非常励志，非常艰苦，等等等等。本人呢，同意以上评语啊，但也要加上4个字儿：非常诡异。据说努尔哈赤从小住在林子里，自己打猎、采集蘑菇，到集市上换东西，生活艰苦啊，所以意志坚定。渴了喝泉水，饿了啃人参，所以身体强壮；天赋异禀，无师自通，所以极会打仗。有以上几大优惠条件，所以13副铠甲起兵便不可收拾。这绝不可能。努尔哈赤起兵时啊，他的武器是弓箭，不是导弹。他带着13副铠甲，不是13件防弹衣。那么在当时众多的女真部落中，他只不过是个小人物。然而这个小人物只用了30多年就统一了女真，建立了政权，占据了原本重兵集结的辽东，并正式向明朝挑战。于是我得出了一个结论：他得到了帮助，而帮助他的这个人就是李成梁。我并不是阴谋论者，却惊奇地发现呢，无数的清代史料书籍中都详细描述了祖父觉昌安的惨死，李成梁的冷漠残酷，努尔哈赤的无助，却不约而同地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：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是李成梁的朋友。据某些笔记的记载啊，努尔哈赤和李成梁之间很早就认识了，不但认识，努尔哈赤还给李成梁打过下手，他们之间呢还有一段极为隐秘的纠葛。据说这个努尔哈赤啊，少年时啊曾经因为闹事儿被李成梁抓回来管教，不久之后呢，努尔哈赤被释放了，不是李成梁放的，放走努尔哈赤的是李成梁的老婆啊，说白了吧就是小妾儿。而他放走努尔哈赤的理由也很简单，这个人长得好。那么至于他俩有无其他纠葛，我不知道啊，也不想知道。相关的说法呢还有很多，是努尔哈赤跟李成梁打过仗，一同到过京城，凡事种种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据说努尔哈赤和李成梁啊还是亲家，努尔哈赤的弟弟叫做舒尔哈齐，这位舒尔哈齐有个女儿，嫁给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做妾。而种种迹象表明，勇敢而悲痛的努尔哈赤除了会打仗、身体好外，似乎还很会来事儿。他经常给李成梁送礼，东西是一车车的拉，拍起马屁来可谓无所不用其极。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，努尔哈赤和李成梁家族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联系。当你知道了这一点，再回头审视此前的几条记录，你就会发现这个流传久远的故事的第二版本，以及隐藏其后的真正秘密。万历11年2月，努尔哈赤祖父、父亲被诬杀，努尔哈赤接受委任管理。万历11年12月，努尔哈赤部的死敌西海女真最强大的叶赫部 贝勒卿加努被讨伐，所部2000余人全部被杀，势力大减。此后不久呢，努尔哈赤率兵攻打尼堪麦兰，尼堪麦兰自认有功，投奔李成梁，李成梁呢把他交给了努尔哈赤。万历15年，海西女真、哈达部、孟格部落联合叶赫部被李成梁发现，随即攻打，斩杀500余人。万历16年，叶赫部再度强大，李成梁再次出击，杀死卿加奴的儿子纳林布罗，斩杀600余人。叶赫部实力大损，值得休养生息。万历21年，努尔哈赤终于统一建州女真呐、啊，成为了女真最强大的部落。万历21年9月，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努尔哈赤，海西女真叶赫部联合哈达部、蒙古科尔沁部等9大部落组成联军攻击努尔哈赤，失败，被杀4000余人，史称古罗山之战。战后努尔哈赤将叶赫部首领分尸，一半留存，一半交叶赫部。自此呢，叶赫部与爱新觉罗部不共戴天。据说其部落首领于战败之时曾放言如下：我叶赫部若只剩一女子，亦将倾覆之。叶赫部居住于那拉河畔，故又称叶赫那拉。这是几条似乎毫无关联的历史记载，其中某些之前还曾提过，但请你联系上下文再看一遍，其中秘密就隐藏其中。如果你依然不得要领，那么我会给你个提示：李成梁的习惯。所谓习惯，是指一个人多年来不会轻易改变的行为方式。比如李成梁，他的习惯是谁露头就打谁，谁强大就灭谁。蒙古如此，叶赫部如此，哈达部也如此。然而这个习惯在努尔哈赤身上失效了。整整10年，努尔哈赤从一个弱小部落逐渐强大，统一了建州女真。对如此庞然大物，李成梁却视而不见。海西女真4分5裂，叶赫哈达部只是刚刚冒泡，就被他一顿猛打压制下来。这种举动，我认为可以用一个术语来形容，选择性失明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偶然之间我还发现了一条这样的史料：万历20年，朝鲜战争爆发，李如松奉命出征，此时呢，一个人自动请缨，要求入朝作战，保家卫国，支援李如松。当然了，这位仁兄我不说，你也能猜到啊，努尔哈赤。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：他们是一伙的。一切都从万历11年那场误会开始，劝降、误解、误杀，但接下来的真相被掩盖。等待着努尔哈赤并不是陌生、冷漠、孤独，而是交情、歉疚、庇护以及无私的帮助。打击潜在的对手，给予发展的空间，得到的回应是服从。李成梁庇护努尔哈赤和局势无关，只因为他认定这是一个听话的亲信。努尔哈赤主动请战和明朝无关，只因为他认定李氏家族是他的盟友。而当若干年后尘埃落定，重整史料时，他们就会发现一个得到敌人扶持帮助的首领是不太体面的，所以掩盖和创造就开始了。所以几百年后，历史变成了现在的模样。李成梁做了件不公道的事情，他扶植了努尔哈赤，培养了明朝的敌人。但公正地讲，他并不是故意的，更不是所谓的汉奸，因为在他看来，所谓努尔哈赤不过是一只温柔的猫，给他吃穿，让他成长，最后成为一只温顺听话的猫。 这只猫逐渐长大，它的身躯变得强壮，脚掌长出了利爪，最后它亮出了獠牙。至此呢，我们终于明白，它不是猫，而是老虎；它不是宠物，而是野兽。李成良的观察能力，那真不是普通的差。万历十九年，李成良退休。那么在此之前，他已打垮了蒙古、叶赫、哈达以及所有强大的部落，除了努尔哈赤。非但不打，还除掉了他的对手。李成良实在是一个很够意思的人。十年后，李成良再次上任，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建州女真，极其强大。但在李成良看来，他似乎还是那只温顺的猫，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抉择，放弃六堡。六堡是明代在辽东一带的军事基地，是遏制女真的重要堡垒，也是辽东重镇抚顺、清河的威屏障。若失去此处，女真军队将纵横辽东，不可阻挡。而此时的六堡没有大兵压境，没有粮食饥荒，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、不需要、不能放弃的。然而李成良放弃了。万历三十四年，李成良正式放弃六堡，并迁走了这里十余万居民，将此地拱手让给了努尔哈赤。这是一个错误的抉择，也是一个无耻的抉择。李成良军队不但丢失了战略重地，毁灭了十余万人的家园，还以此向朝廷报功，所谓招抚边民十余万，实在不知世上还有羞耻二字。努尔哈赤毫无代价地占领六堡，明朝的繁荣富饶以及虚弱全部暴露在他的面前。那一刻，他终于看到了欲望和欲望实现的可能。万历四十三年，李成良去世，年九十，不世之功臣，千秋之罪首啊！建功一世，祸患千秋，万死不足数其罪。几个月后，万历四十四年，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政权，年号天命，史称后金。努尔哈赤称天命汗，这说明他还是很给李成良面子的，至少给了几个月的面子。海西女真、叶赫部、哈达部这些名词已不复存在，现在的女真是唯一的女真，是努尔哈赤的女真，是拥有自己的文字的女真，是拥有八旗制度和精锐骑兵部队的女真。那么辽东已经容不下努尔哈赤了，他从来不是一个老实本分的老百姓，也不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。当现有的财富和土地无法满足他的欲望时，眼前这个富饶的大明帝国将是他的唯一选择。好了，面具不需要了，伪装也不需要，唯一要做的是抽出屠刀，肆无忌惮地砍杀他们的士兵，掳掠他们的百姓，抢走他们所有财富。杀死士兵可以得到装备马匹，掳掠百姓可以获得奴隶，抢夺财富可以强大金国。当然了，这些话是不能明说的，因为一个强盗啊，杀人放火是不需要借口的，但对一群强盗而言，理由是很有必要的。万历四十六年正月，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发出了战争的宣告：今岁必争大明国。光叫口号是不够，无论如何还得找几个开战的理由。四月啊，努尔哈赤找到了理由，七个。此即所谓七大恨。在文中，努尔哈赤先生列举了七个明朝对不住他的地方，全文就不列了。但值得表扬的是，在挑事方面，这篇文章啊，还真是下了点功夫。 祖父父亲被杀自然是要讲的，李成梁的庇护自然是不会提的，某些重大事件也不能放过，比如边界问题，擅自进入我方边界，经济问题，隔了我们这边的粮食，外交问题，十名女真人在边界被害。其中啊，最有意思的理由是明朝偏袒叶赫、哈达布，对自己不公。对于这句话，明朝有什么看法不好说，但被李成梁同志打残无数次的叶赫和哈达布应该是有话要讲的。这个七大恨后来被包括袁崇焕在内的许多人驳斥过，凑热闹的事儿我就不干了，我只是认为努尔哈赤先生有点多余，想抢抢就是了，想杀杀就是了，何苦费这么大劲儿呢？杀死一切敢于抵抗的人，抢走一切能够抢走的东西，占领一切能够占领的土地，目的十分明确，强掠其实无需借口。万历46年4月，努尔哈赤将他的马刀指向了第一个目标抚顺。有一位古罗马的将领在日耳曼军队征战多年后发出这样的感慨，他们不懂军事却很彪悍，不懂权谋却很狡猾呀。这句简单的话蕴藏着深厚的哲理。很多人说过，最好的老师不是特级教师，不是名牌学校，而是兴趣。但我要告诉你，这个答案是错误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最优秀的老师是生存。为了一块土地，为了一座房子，为了一块肉，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多活一天，熟悉杀戮的技巧，掌握抢劫的诀窍，无需催促，无需劝说，在每天生与死的较量中懂得生存，懂得如何去生存。生存很困难，所以为了生存呢，必须更加狡诈，必须更加残暴。所以在抚顺战役中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纵横驰骋的游牧骑兵光明正大的英勇冲锋，而是更为阴险狡诈的权谋诡计。万历46年4月15日，努尔哈赤抵达抚顺近郊，但他呢并没有发动进攻，却派人向城里散布了一个消息。这个消息的内容是，明天女真部落3000人将携带大量财物来抚顺交易。抚顺守将欣然应允，承诺打开城门迎接商队的到来。第二天早晨，商队来了，抚顺打开了城门，百姓商贩走出城外准备交易。然后满脸笑容的女真商队拿出来他们携带的微交易品屠刀，贸易随即变成了抢夺，商队变成了军队。很明显，女真人做无本生意的积极性要高得多。努尔哈赤军队再无需隐藏，精锐的87骑兵在商队的帮助下向抚顺城发动进攻。守城明军反应很快，开始组织抵抗，然而没过多久抵抗就停止了，城内一片平静。对于这个不同寻常的变化，努尔哈赤并不惊讶，因为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。很快他就见到了计划中的那个关键棋子李永芳。李永芳是抚顺城守将之一，简单介绍一下，是个叛徒，他出卖抚顺城所换来的是副将的职称和努尔哈赤的一个孙女。抚顺实现了，努尔哈赤抢到了所有能够抢到的财物人口，明朝遭受了重大损失，明军自然不肯甘休啊！总兵张承印率军追击努尔哈赤，却遭遇皇太极的伏兵，阵亡是全军覆没。 由孙一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